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我国劳动新闻9月9号发表了一篇社论，题目是《我国将永远作为一个享有尊严而不可战胜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显示威仪》。